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各位 MyRadio 的听众 DGAP 报读者，你们好。 MyRadio 和 DGAP 的 YouTube 频道在近期屡受黄标打压，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和 DGAP 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和 DGAP 报。 提提大家 ，MyRadio 同《癫狗日报》的月费而家已经可以用 PayMe 缴付，大家可以扫描画面的 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的电邮地址缴费，多谢大家。 到尾有一单新闻咧，就虽然隔我哋远咗少少，但系其实都系相当之有意思嘅。咁有意思在边度咧？大家都即系知道埃及系条尼罗河噶嘛。咁對於埃及人嚟講咧，呢個就係生命線嚟嘅。咁但係呢個源頭咧就喺邊度咧？ 烏干達定係埃塞比亞？ 係埃塞比亞，我都唔知道。但係咧，即係而家潮流興起水壩啊嘛。咁所以一單新聞咧，就阿 William 要介紹一下啦。 嗱咁樣嘅，其實呢單新聞前幾日發生嘅，但係就香港唔係好關注呢單新聞。咁但係就其實喺早七八年前已經一路都係有呢個問題存在，就係咩？咁大家知道，即係埃及係處於尼羅河嘅出海口一帶啦，即係下游位置啦。咁上游其中一個地方係喺埃塞俄比亞。咁當地咧就有一個好大型嘅水壩嗰個發電項目咧，就係會係導致咧大量嘅下游國家會受影響。其實唔止係呢個埃及噶，包括蘇丹等國家。咁所以惹嚟咧就係呢啲國家嘅指責。咁埃及甚至乎係聲稱啊，話唔排除會係用軍事手段去到回應係埃塞俄比亞做法，因為埃塞俄比亞早幾日已經講到係唔會去暫緩擱置呢一個嘅水壩計劃。咁呢個水壩計劃咧，係令我諗起一樣嘢，就係咧係早年經常有新聞報導指係中國喺呢一個湄公河嘅上游位置咧，係興建一啲水力發電站，係會影響到係喺下游，包括越南啦、寮國啦等等國家的一些問題。咁台長，其實你點樣睇呢個情況？ 嗱，好簡單啫。嗱，水壩咧，如果你睇睇下咧，佢變成咗一個中國國力嘅象徵啊。咁點解湄公河嗰度會即係個源頭都起水壩咧？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有幾條好重要的亞洲嘅河大河，個源頭都喺中國國境入邊。咁係其中一樣一個即係唔敢肯定，但係有啲人就懷疑咗咩咧？可能連恆河嗰條嗰個源頭都喺中國入邊嘅。 佢就話起碼咧，山嗰啲水啦， 係啊， 融雪嗰啲啦， 係啊。咁所以嗰個喺西藏高原嗰、那個即係幾條河嘅源頭嗰度咧，如果中國能夠控制到嗰個水源嘅話咧，咁好自然喺下流中下流嗰啲國家要聽中國講咯，係嘛？咁即係嗰個，特別係呢啲國家嘅生命線嚟噶嘛，咁所以要起水壩咧，其實一個係所謂地緣政治嘅因素喺後邊嘅。但問題就嚟啦，如果你用一個咁嘅方法去做嘅時候咧，就等同於你而家一定要要求人哋用華為一樣，一個通訊、一個水源，甚至有其他嘅重要資源咧，呢啲控制權咧，如果一般嘅國際嘅一個關係嚟講咧，就大家要用一個和平的方式、理性的方式去討論，但你而家唔係嘛？你已經手握咗個資源喺上面啦，咁人哋點同你傾咧？即係嗰件事已經米已成炊。即係舉個例，如果譬如話水壩已經起咗喺嗰個上游上邊，咁人哋點即係邊有足夠實力同你傾咧？係咪啊？咁如果唔足夠實力，咁啊好多時就都要透過話，即係譬如啊，我要低聲下氣， 冇得 air 啊，直頭，因為地緣政治改變唔到， 地緣政治改變啊嘛。咁所以中國就利用咗呢樣嘢咧，即係如果講得嚴重少少咧，就係嘗試控制其他國家咯。咁如果係作為平民本身嚟講咧，就好反感嘅。但係中國亦都有另外一個殺手鐧， 就是它可以培植或者甚至去、影響到那個地方的重要官員。 要講一講埃塞俄比亞呢，其實是非洲其中一個非常之親中國家，甚至乎大家知道，即係世界衛生組織現任嘅總幹事譚德塞咧，其實佢就係埃塞俄比亞人嚟。咁、但係我哋要講講就係咧，埃塞俄比亞成個嗰個內面有好多民族，非洲就係一個問題。你睇落個國家，但係佢其實好多部落民族咧，大家之間彼此唔同。最出名的盧旺達啦，大家知道烏土族。 根本成件事就係因為民族國家係一個西方嘅概念嚟嘅。 對於呢個阿拉伯國家咧， 阿拉伯國家嗰條邊界線都唔知點畫嘅，大佬。佢喺沙漠上面，你畫條直線係嘛？嗰啲人咧，其實就唔知道，即係冇乜所謂自己係邊個國家人。佢中意行呢度揾食，就穿過。對嗰個嚟講咧，就呢個國界咧，對佢嚟講咧，其實係一個 好模糊嘅概念， 一個障礙嚟嘅嚇。所以佢其實民族國家呢個概念咧，雖然喺呢個民族主義佢興起之後咧，就成為成個所有國家嘅一個即係組成嘅典範啦。但係實際上喺部分嘅嗰個地理位置上面行唔通 嘅。嗱，睇下唔止係阿拉伯喎，北非去到中非一帶啲線係一直線嘅，令人好匪夷所思。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仲有一樣嘢講埋，佢哋好多啲部落式嗰啲啫，佢哋有時行咗去第二個國家唔知啊，甚至乎有好多啲係中東嘅國家咧，例如佢係本身可能係也門人啊，但係佢啲祖先係也門，但係佢一路喺度生活喺阿聯酋生活咧。他就因為這條國界劃了之後一直在生活，他沒有自己的國籍的，他變成無國籍 status 的人士。 就算在歐洲也有這個問題，你巴爾幹半島那個村頭就信即是穆斯林的，那個村尾就是東正教的，那 個村中間是天主教基督教的， 那你問即搞到即成很多時候，那個村頭和村尾有幾時有人打架？ 你覺得很奇怪的，巴爾幹半島國家有時前南斯拉夫，你看克羅地亞的國土和波斯尼亞的，好像個口夾住過這樣的東西，即是你會見到很奇怪，這些就是一國界的所謂對一個國家的即感覺，即認同是怎樣。有些人真的沒有國家認同，國界認同感的，你真的跟阿聯酋說自古以來這是我，他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你好。好了，你要說一下就是，其實埃塞俄比亞人的特點就是，他是一個少數族群族群去控制大多数人。谭德塞咧，佢嗰个族咧就叫做提格尼利亚族。咁喺国内只系占6%，但系佢系执政党。长期咧边缘化，同埋咧就系啲压迫其他族群。系今个月月头咧，有一个叫做奥罗莫族嘅一个非洲埃塞俄比亚歌手咧，喺街头被枪杀。佢就系长期唱歌咧，系针对就系一啲族群被迫害。當有人推測就是他因為這些事情是被人暗殺，甚至乎是導致在首都這個 阿迪巴阿貝斯 這個名字是真的非常難讀的，阿迪巴阿貝斯就是出現了嚴重流血衝突，軍警呢是開槍射殺多人，是超過200人死亡。那人就問了，喂，為什麼會說這些，就是告訴大家聽，就是國界概念是一些國家不懂的，甚至乎埃塞俄比亞呢一個舉動，佢會令到嗰個國內啦，甚至乎同蘇丹、埃及之間嗰個關係更加差。嗱，我同大家講就係咧，蘇丹同埋呢一個嘅埃及，佢哋呢兩個國家咧，其實都係伊斯蘭國家。咁喺呢個基礎上面咧，佢哋有共同嘅利益損失咧，佢就會共同去將槍口對外。 係啊，嗱，好彩咧，就我哋揾到個地圖啦，就係因為尼羅河咧有兩橛嘅。一橛叫藍色尼羅河，一橛叫白色尼羅。藍色尼羅河呢橛嗰個源頭咧，就喺阿佐比亞，都接近佢個首都阿迪斯阿貝巴附近嘅。咁而家起嗰個水壩咧，就喺呢而家我 cursor 見到呢一點度啊。 呢度 係啊。咁咧就喺埃及自己都有水壩嘅，就 Aswan 呢個都好出名嘅。但係而家我小懷疑一個新聞冇講啊。就係而家呢個水壩咧，就你佢新聞個報道就話咧，係全非洲最大嘅一個水電嘅發電嘅水壩嚟嘅。我有少少懷疑呢個水壩係中國俾錢，即係有份投資嘅。 有啲報道有咁樣講到 嘅，係咩？有咗。 因為嗱呢壇嘢其實呢個新聞其實喺香港嚟講，啲媒體唔太關注。第一即係近期佢主要都係關注美中角力啦。都主要即係關注就係而家港區國安法啦，或者係 BNO 嗰啲問題，佢好少會聚焦喺度。但係呢一個其實，佢對埃及個影響最大。 特別大家知道埃及的那個大壩呢，其實當時又起很大爭議性，它是令到很多古埃及文明的建築物是永久性消失， 落了水底嘛， 就類似是什麼呢，長江三峽大壩的白帝城，這個也是以前的蜀漢的其中一個很著名的地點來的。咁大坝大家知道，即係會造成好多周邊環境不可逆轉嘅破壞啊！咁嚟緊呢一個係點？我因為我對於你話非洲咧係唔係即係唔係話略知一二啦，但係我就比較擔心一樣嘢，就係、是、阿塞羅比亞佢呢啲舉動唔係佢自己國家係願意咁樣做，或者係佢背後可能更加多人推，即係更加多啲嘅係幕後推示佢咁樣做。就好似啱啱台長所講啦，係咪到底關中國事咧？ 咁呢個可以 check check 嘅，係咪啊？咁但係 anyway 咧，就即使埃及同中國嘅關係都唔錯嘅，咁點解要搞成咁樣咧？係咪啊？咁頭先你阿 William 冇人提到一樣嘢，就係咧，如果係起嘅話咧，就有可能導致咧，就係埃及同埋阿塞羅比亞之間嘅軍事衝突啊！ 但係佢哋隔住一個蘇丹嘅。 哦，冇關係嘅，要打上嚟點都打翻得 嘅。得嘅，因為點解咁講就係蘇丹喺呢個問題一定同呢個埃及聯成一線，因為蘇丹佢自己都係下游國家嚟。 下游國家嚟噶嘛，佢分條水，佢自己都要用嗰啲水係嘛？ 再加上埋大家都係穆斯林國家咧， 係啊， 係比較真係比較易化為嘅。 嗯， 咁另外就大家知道啦，即係其實喺近期土耳其嗰都可以講少少啦，仲有幾分鐘。 嗯， 就一個非常之充滿住歷史的聖蘇菲亞大教堂呢就會是被改 裝成為一個清真寺的， 這個是令到很多一些東正教國家例如俄羅斯甚至乎是被認為是拜占庭帝國的後人的希臘呢，是出聲反對。大家也都可能會少關注這個新聞，但在我的角度會覺得聖蘇菲亞大教堂它第一它是本身是非常之重天主教和東正教教堂的建築物，但在奧圖曼帝國滅了拜占庭之後，他將它改造成為清真寺。其後呢土耳其建國之後，在1923年建國之後，其實他們的國父海末爾很擔心呢，就是這個是繼續會成為一個奧圖曼帝國的色彩，他很希望呢就是塑造一個土耳其人的意識形態。所以就決定將這個清真寺轉做一個博物館。但很遺憾的就是現在的現任總統艾杜簡Edwin 他是一個非常之大特厥主義，是好像是過去奧圖曼那種色彩在這裡。大特厥主義是什麼呢？他類似圖蘭主義，他就是特厥國家由我土耳其人話事，我聯合了哈薩克、阿塞拜疆甚至乎是新疆等地的一些特厥語族的民族，去連成一個很大橫跨歐亞的一個政治實體。艾杜簡其實一直在做這件事，他是打破了過往土耳其所謂的伊斯蘭世俗化觀念，就是什麼呢？不再戴一些伊斯蘭的帽子，盡量西化，穿西裝，軍服都是西式，甚至乎他們的文字是由阿拉伯的書寫方法去改造成為類似德文這樣的一種拉丁的拼音，但他一一都打破了。但是令到土耳其人很矛盾，就是他一直都很希望就是令土耳其人在国际舞台有一个角色，但是个问题就在于一件事，他这个决定会令到他和欧盟欧洲之间越行越远。 哇，在土耳其来讲他永远有一个即是地缘政治的决策，就是究竟他做欧洲国家还是做亚洲国家嘛， 他们很模糊的， 定是还是两边都要即是平衡呢？这个就是他历来他们那个政治上面那个难题来的。 冇錯，咁同埋喺一個旅行角度或者一個歷史角度嚟講，好遺憾。但係佢好特別，佢真係作為一個歷史見證者嚟嘅。喺度屹立不倒，大家諗下，伊斯坦堡即係君士坦丁堡，佢個地震帶地區嚟，千五年啊，差唔多都冇冧到。佢都見證住羅馬嗰個帝國係由人民參政去到變專政，所以呢個建築物咧係。 充滿歷史價值啊！ 非常非常之充滿，而且入到去咧，你會發覺個設計師好勁。佢喺唔同嘅時份入嚟啲光咧，射出嚟效果係唔同。咁好遺憾咯，我只可以咁樣講啦。咁同埋土耳其其實都好多問題啊，除咗佢之外，富德族人，仲有係武漢肺炎，佢個肺炎係大鑊嘅而家。 係啊， 喺短時間內個感染率好高，同埋到今日都好多人都唔肯戴口罩喺嗰邊。 係，咁呢個就差唔多世界性問題啦。咁因為我哋今日都知道最新嘅消息咧，其實喺好多不同嘅地方同埋國家咧，佢嗰個感染啊個數字咧係創新高嘅。 咁美國啦、巴西啦、 澳洲啊，仲有 香港都係啦， 香港都係啊。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